17: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难得哎，下午就是咱俩，晚上怎么还是咱俩呢？ 是绑定了呗。 哦，绑定了，挺好，挺好，挺好。 还有什么解释吗？你说 不是，其实是跟今天的话题有关系 哦， 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面。 哎呦。你说吃面，你可真是找错人了啊！找对人了，找对，我还挺爱吃面的。 因为浩洋是陕西娃子， 嗯， 对吧？陕西呢，什么面食肯定很厉害啊，对吧？我呢又是河南娃子，我们那边一般不叫河南娃子，你们那儿叫？ 我们也不叫娃子， 那你们叫什么？陕西娃 人呢？ 哦， 陕西人。 好，我们那边呢，河南娃呢也是面食比较多，然后我们两个这算是面食大省，所以今天呢又和一位大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面。所以我就把你请来了， 显得倍儿有面是吗？ 那倒也不是，关键是我们今天来的这位太有面了，哎呀，好久好久没见到了啊，特别特别想您。来，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便宜坊集团的顾问牛金生牛老师，欢迎牛老师。 哎呦，夏明好，浩洋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哎，牛老师，这个我们俩呀， 啊， 其实说句实话啊，就是面也好啊，什么吃什么炝锅面呀，什么其他的那些，比如汆面倒是近几年才吃的。 嗯， 原来比如说我们那儿有烩面，浩洋你们家有什么？你们家更多了， 彪彪面 那是最有名的了。 是， 还有什么那个叫什么臊子面？ 是。 对吧？也都是他们那儿。 嗯， 我们从小吃面吃的还挺，就是要求挺高的。 嗯， 而且还有我们当地的特色。今儿请您来呢，您再把我们这口味往上升级什么？ 没有，都一样。因为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河南烩面就非常高级了，他们家那彪彪面呀，有名的很。 是， 嗯， 是吧？臊子面 是 吧？非常有特点。 对。嗯，今天因为我们是说起这几样啊， 嗯， 外边吃的多，家里边我可没做过烩面，一般我们很少在家里边做不好 啊。哦， 你们会在家里边做像什么彪彪面？ 哎，臊子面倒是在家里还很常见，但在家里做彪彪面的 也是用那个土豆，然后拿红油那么炒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土豆肉然后红油。 是是是。 哦，就是在家里这么做呀？ 在家里做， 做的好吗？ 好吃啊。 你会做吗？ 我不会呀。 得，今天就是一个吃货，一个不太会做这个烩面的。我曾经在家里尝试做过烩面， 烩面是吗？ 烩面 啊， 还不错，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汤跟人家的没法比，只不过那面我觉得还真不错。因为有一次也是跟一个师傅学，我说这烩面的面片怎么弄啊？他教我烩面的那个，首先揉面它的软硬度啊什么的，后来你要拿油稍微封一下嘛，然后中间擀一下，然后要拿那个擀面杖在中间压一道缝，然后我就按照他的步骤严格的做了一下，我觉得还不错，吃起来至少是那个筋道的感觉，而且是宽的，你在家里可以自己拉嘛。而且那个整个面的感觉是不错，但是汤没法跟外边比，因为羊肉烩面的那个汤都是羊骨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熬出来的白汤， 嗯， 那个汤在家里边很难复制。只不过我们可能我在家是做了一次那个排骨，我就拿炖排骨的那个汤当原汤做的那个烩面， 是， 但也好吃啊， 也好吃，也好吃， 汤就比水强， 也好吃，也好吃。嗯，今天牛老师来了，我们在我个人反正是想再学两手。 哎，没有，这儿学不了，因为什么学不了啊？ 啊， 这你就老一听听， 哦，老 一 听听也行。 你说烩面，然后好像说他们家那扁扁面，再说那臊子面，哎呦，岐山的面多着呢。 是是是， 嗯嗯嗯， 但是我想学学您的，您在家里边，比如说做面也好，或者做别的也好，有什么拿手的？ 其实面没有什么，其实北京人吃面，大家都知道吃面条啊，比较喜欢，是吧？尤其要像夏天， 嗯， 冬天当然一年四季都吃， 嗯， 就关键是浇头。 哦，浇头， 浇 头，关键在浇头， 那倒是。一会儿再请教您，您慢慢教我们。 没问题，我知道的。 我先点一个， 您点 串面 啊，行 行吗？ 行， 这个好多人都说挺简单的，但说句实话，我在家尝试过，做出来还是我感觉自己不是特别满意，没有特别好吃。一会儿您跟我说说，我看我哪儿做的不太对。 好， 您再教教我，好吧？ 咱们相互学习， 得嘞， 相互交流。 哎，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CHWL876来问问牛大厨啊。另外，今天我们也是有奖品的，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潘 桃会已经开始了，31号就结束了，赶紧的啊！线上线下同享9.9元的限时购，详询电话8639571486395714。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奖品，就是美联综合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180元的宠物进口疫苗一针，预防多种宠物传染性疾病以及人畜共患病，让宝贝们健康过新年。全北京37家分院均可以使用。大家这个想获取这个奖品的方式非常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上您真实的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我要茶杯或者我要给我家的狗狗猫猫要疫苗，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抽取幸运的朋友送给您。来吧，牛老师，先来教教我这羊肉串面呗，因为昨天我刚吃了火锅， 刚吃火锅 吃的那个在杨大爷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杨大爷是那个传统的涮肉哈，然后昨天杨大爷亲自给我们做的羊蝎子，做的那个白汤的蝎子，因为那肉特别好，好吃极了。就那个羊肉啊，是奶香味的。我就一开始我是特别喜欢吃红汤的，有白汤有红汤，我特别喜欢吃红汤的，因为那个红汤让我吃到了一点点我们家那个红焖羊肉的那个感觉。 哦，明白。 后来就好多人都说你尝尝白汤，尝尝白汤的，我就尝了一下，哎呦。发现这个白汤真的是味道无穷，就一点我们说的那个所谓大家讨厌的那种羊的膻味也好或者什么，它还有，但把它调和得非常好。关键是那羊太好了，他说我大爷跟我说刚刚运过来的，我们昨天吃了4根、四根羊蝎子啊，吃了4根，哎呦，那个肉哦，真的香极了。就是你喝，我最后拿那个汤还下了一点他们家的那个手工面。哦呦， 哦，吃了四根，你还又吃了一碗手工面？ 不是我一个人吃四根，好多 人 呢， 得两天。 我们好多人，最后反正那一点没剩下 啊。 大爷还是直说，哎呦我的天，准备少了，下一次得弄10根，让大家吃满足了。最后我们又涮了好多肉，当然，但是那汤真的是太绝了。昨天我们还吃了串面了，我就觉得哎呦不错啊！我其实也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您可以去那边点一下羊肉串面啊，做的挺地道的。我也想问问您，我在家真尝试过羊肉串面， 你昨天吃那好不好啊？ 挺好的。 什么色的呀？ 什么色的？就是 那串什么色的呀？ 串酱油色的， 还是的，你看，这里其实就是，其实说了半天就是有一包羊肉，就是一包羊肉， 包羊肉， 对， 哦， 这羊肉串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包肉的变形， 串面不是过去就是拿那个，比如说吃完涮锅子之后，反正还剩点肉，就拿那剩点肉也不知道干嘛使，就说我做个串面 呗。那个羊肉串面两种。刚才你说的，比如我刚才说的包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叫味串儿， 味串儿， 哎，那是一般做什么呀？现在大家都说什么叫炝锅面，其实就是热汤面，老比人说热汤面，现在给编出一个，弄出一炝锅面来。过去讲那个所谓的热汤面，它都是炝锅的，它都是先炝锅，炝锅以后，哎，加上汤，加上汤以后，一会儿再下面。再下喂好的羊肉，这叫羊肉味村儿，跟这个村儿还不一回事儿。村儿我们单指的是浇头， 村儿单指的浇头。 对，您吃什么呀？村面什么村儿啊？比如扁豆村儿啊，芹菜村儿啊，等等等等，弄点血了红村儿啊，这都叫村儿。 那我问你， 来点肉末酱油啊，这也是村儿，也是浇头。 那因为村子怎么写，就是入水为村，就是我把不同的食材只要入在水里了，最后浇在面上了，这就叫村是吗？ 不是，那个村有炒村刚才还有一叫味村。味村就是一个热汤面，比如炝完锅了，我煮一热汤面，热汤面煮好了，炝锅它也有酱油什么的，炝好锅以后搁点西红柿啊，搁点什么，这个面都煮好了，这个时候 把羊肉放进去， 哎，喂好的羊肉，喂好味的羊肉撒进去，像涮羊肉似的，一烫，尤其这个季节再来两刀清酒，那就另一个味儿了。 明白了，那我 我至少我做的和我吃的还跟您说的那不一样。 你刚才说吃的那个就是单煮一碗面， 嗯， 把这浇头啊，就是什么羊肉串呗，羊肉串盛上一碗来 浇上去， 浇那个是羊肉串面， 最后再淋上热热的花椒油。 那个不能往你的面上淋， 嗯， 淋那个这个我就不能说别的了。 明白。 这不是吃萝卜丝鲫鱼，您泼点花椒油 哦。 那不能泼多了 哦， 啊，就像那做酸菜鱼似的，那酸菜鱼出来也泼油，我就不能说了，那叫糟改。 哦，好吧，哎，那过去我听说就是村面啊，就这种做法啊，好，就家家户户都在做。 当然了， 是吧？ 家家户户都在做，家家户户家家户户都不同。 嗯。 那也不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浩洋他是陕西娃， 嗯 嗯， 说陕西是家家户户都会做臊子面，还是家家户户都会做饼饼面， 嗯， 说人人都吃过正宗的 可能 的 都会做，但是做法都不一 样，都叫、 嗯、哎，对对对， 告诉你出来面都叫、 嗯、 我也会做臊子面， 嗯， 是吧，臊子吗，肉臊子， 嗯， 不是有肉就行，剁碎了切碎了都成啊，讲究的得切好了的， 嗯， 啊，酸辣味儿，我搁这榨菜它也是臊子， 嗯， 都叫臊子面，就像我做我学这个川鲁菜似的， 嗯， 啊，都叫鱼香肉丝，名儿都叫，出来以后什么样只有天知道，谁吃谁知道， 嗯， 明白了吧？ 明白。 都叫名儿，那叫名的太多了。 明白，好吧，那咱就说说您的吧。 我刚才跟你说了，非常简单 啊。 葱包羊肉你会做吧？ 会做。 吃过吧？ 吃过。 哎，葱包羊肉的葱，你得选什么样的葱？这你得知道。肉选哪儿？是不是？您是腿肉啊，还是那是里脊啊，还是上脑啊？您到底使哪儿？当然我们讲究来点上脑的更地道了。退其次，我们来点后腿，至少拾得干净了。什么叫拾得干净？你有的你要瞧那个云皮儿的，你把它捏捏，筋得蹬的，断筋顶刀切片儿，要片儿薄，片儿稍微大一点。然后你得把姜末准备好，好的酱油准备好，把这肉喂一喂，搁上你的香油再把喂肉喂好了。再讲究的喂肉的时候还搁点花椒水，这肉才能去腥。提鲜增香，这不肉喂好了，葱准备好了，您还得准备点调料，你比如黄酒啊，盐呢、啊、是吧，这里是不是得准备啊，好的酱油啊，这里得准备、 嗯、 然后这个喂好的肉了，锅上火是吧，锅热乎了，加油，油加上先搁上一部分葱，得让它出香味儿，出了香了，这里再下肉再炒，是吧，然后怎么样啊，你还得再加二回的葱，这再炒，然后再加这些调料，根据顺序，你比如加黄酒跟加酱油先加哪个， 先加黄酒， 不是，你比如说看做什么样的菜， 嘿，您这两头赌不行、啊、 不是， 这没有正确答案， 不再给你上课了，再教你， 哎，得嘞得嘞， 你比如说有的菜，有的菜可以先加黄酒，有的菜你比如说非要需要上色的小炒菜，需要上颜色的，我先加了黄酒后加了酱油，这颜色就黑色的上的慢了， 哦， 听明白这意思吗？ 明白了。 哎，所以像这个菜顺锅帮喷点黄酒没毛病，但是老北京有几个家里边过去居家过日子还搁黄酒，搁料酒的，搁黄酒的没有，就直接就下酱油了。 嗯， 酱油北京讲的要说要色重点的，说现在有老抽，过去没有就老黑，过去色重点酱油什么呀？好的瓶装最好2.3毛一瓶，差点的1.5毛，那1.5毛就是散装的，但是那就酱油就有色，你要买1毛钱一斤的那酱油 就没， 那就吃咸呗。 哎，那现对，插你一句啊，那现在这老抽意思是我买老抽肯定比买那生抽要值呗，是这意思吗？ 那不一定，要看你干什么使、 哦， 你看要色重的时候，您比如您和个包子馅、饺子馅的要色的，尤其是这个季节我们吃，哎，大白菜馅的， 嗯， 没有好黄酱，你那没有好酱油，你这馅儿能香了吗？ 对， 它不单单是提色，还要出味儿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酱油得下去，然后跟着得下盐，是吧？ 嗯、 这个时候呢，它得让它出一点汤，您才能浇面呢。 对。 所以下去以后还要稍微的煨一下，不能炒完了噼啪装盘了，那不成。 嗯， 这装碗的还要稍微的镀一镀在里边，稍微的，你听这词儿，稍微的，这就叫金劲儿。不是我跟你说你就会了，稍微的镀一镀，要什么酱油啊、黄酒啊、盐呀、啊，比如味精啊、葱啊、姜啊、香油的味儿都在里边混合在一起，跟这羊肉稍微的镀一镀。 嗯。 那个味儿才能浓，才能厚，一会儿您浇在面上才能香 啊。 而且吃这个它也有一心情， 嗯， 就是吃也得懂得欣赏。 对， 像你刚才说那杨大爷那儿的蝎子好，你说我头一回吃白汤蝎子，那个没别的，它是从清炖羊肉演变来的，用点奶汤而已。 对， 汤为什么白啊？它要先要吊汤。 对， 没有好汤行吗？不行，有好汤了，那蝎子不知道泡，不知道拔，不知道出水，直接往奶汤里咕的血水还进去了， 也没戏、 还白吗？ 肯定不白了，浑了就、 浑了、不单浑，浑不了，因为血水出来以后一焯出来，血沫子搭出去，汤就不浑了，但是汤就清了又， 哦， 变成清汤了， 对， 能明白这意思了吗？所以呢，很多前面的工作是要做的， 嗯。 这就是您外行，您只知道吃，然后里边的金劲儿太多了。我这给您泄泄密 哦， 我不能说一说杨大爷不高兴了， 不会 是吧？漏兜啊，这是 嗯， 其实就是这么点事儿。 嗯， 我这您听着节目，您我这是啊，撒汤漏气，知道什么叫撒汤漏气吗？ 嗯，就是不知道。 包子锅细螺，这汤包过螺得。切糕炸糕啊，别说切糕了，炸糕得上笼屉撒汤漏气，我能替您卖。 好深呐、啊，听的反正就觉得特别的对，特别的厉害。 自从牛老师来啊、 嗯， 只要我跟牛老师碰着啊，就好多人朋友都说找着了自己小时候上课的感觉 啊， 尤其碰到了一个特别严厉的老师。 哎，我觉得很和善啊。 就是 对于一些 对于专业很严厉，对于你就是平时对于你的生活一定是很和蔼可亲， 嗯， 但是对于专业要求很高，要求很严格，它倒不是高啊，是严格，就是你说的那些东西，但凡有一点错，有一点不太对的地方， 嗯， 牛老师就批评指正， 这是对的。 当然了，当然了，所以特别好。 就是其实我只是说的我叫什么。一家之言， 嗯， 一孔之见，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应该这么做， 嗯， 如果不这么做，肯定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明白了。 当然了，这东西人卖什么样的都好，都有人捧，是不是？ 是。 嗯， 现在怎么就是现在有些东西真的是怎么好吃怎么来，有些东西真的是这样。 对 对，怎么好吃，大家吃的觉得哎很好啊，很棒啊， 是啊， 就 OK 了。然后。我回来打算在家里边尝试一下您跟我介绍这个方法，我 没问题， 尝试 可以试试。 您说那个葱，我要用什么葱呢？ 咱们一般的 能买到的大大葱 就行了。京葱啊，像现在市场有的是大白杆儿， 嗯， 咱说山东的大白杆儿，但是没有人家当地的章丘的大葱那么大，那甜的， 嗯， 是吧？但是我们北京地区，你买的大白杆儿就没毛病， 嗯 啊，但是这以葱白为主。那你说我搁点葱青行不行？也好，那个您喂肉的时候用可以。 嗯 啊，当然我前提说，你说这羊肉喂村那村面，哎，丢点清酒。 哦， 你没有清酒那个东西，现在你要想找这清酒，那拿了去了没有？根本就没人再培育这东西了。 我问一下啊， 嗯、 举个小手，您说的清酒。不是我们喝的那种清酒，是 啊，你说的 应该不会 是 那个， 不 是 你那坐飞机来的日本的， 啊、 我们这是中国的 啊。 你那喝的那酒，三点水加一酒， 嗯， 我们这草字头加一酒， 草字头加韭菜的酒啊？ 对呀、啊，清酒吗？ 哦，那这时候没法吃了吧？这时候 不是没法吃，是根本就没有了。 哦， 当然了，没有这个，您可以搁点现在的韭菜，也比不搁的强。 说如果搁香菜行不行？香菜行，它香菜就不如韭菜。 明白了。 啊，因为那个味儿，它不冲。 嗯，明白了。好吧， 是吧？ 本来我以为今天要聊的东西挺简单的 啊， 听完牛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稍微有点，因为真的啊，今天我们本来要聊的话题叫炝锅、煸锅， 嗯， 这有什么难的呀？不就炝个锅吗？ 那你看，你上来就给我往那坑里带，但是我吃面条，这说出主题干炝锅，你说炝锅说炝锅了，煸锅约哎， 面什么条？ 这个主要个人喜好，个人喜好，真的真的。前两天是我一亲戚，特别好的舅舅，在家里边给我做的炸酱，我连着吃了得有三天，因为给我送了两瓶，我就全吃完了，就特别想吃面。而且呢，昨天不是又吃了那个汆面嘛，然后我就说，哎呦，我说哪天我一定就正好马上要过元旦了，我说周日那天应该是我休息， 哦， 周日那天我在家一定自己做个汆面， 做汆面 试试， 然后一会儿配上浩洋刚才是跟你说的臊子面，你来个面面俱到呗。 对，正好您不是来了，我不就先可着我这问题来了是吧？当然今天咱们有主题啊，咱们聊的是炝锅和煸锅，咱们让牛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里边有什么门道。真的我觉得挺简单的，但没想到还有门道啊！一会儿咱们再慢慢这个交流，大家有问题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人类恋爱，猫咪围观，七三零匣子开心麻花联合出品《恋爱吧人类》，12月21日至1月6日，地质礼堂情侣专场，低至131.4元，还有520超前套票，邀你浪漫过双节。 老全，一名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全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定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这999一平米花的挺值，活啊干得不错，老婆子总算选对一回，家装全包圆。 对于999每平米包含的实木家具，老全形容是大自然的馈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冬天是银色的高贵典雅，冬天是纯洁的清新透彻。无论家人爱人还是朋友，冬日暖阳下总有喜悦一起分享。甘家口百货温馨提示，分享快乐让生活更加精彩。甘家口百货19周年店庆，即日起至元旦，部分商品满99减50元，多买多减，店庆升级礼、银行刷卡礼、热情385等活动期待您。更多购物体验就在甘家口百货。 谦和有礼，守信有责，是我第一天上班时父亲教给我的。如今我的孩子也要步入社会了，我把这 8个字送给他。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要孝顺长辈，勤俭节约。 家风是一家人成长的地基，管家帮和你一起建立良好家风，营造和谐家庭。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养老护理一应俱全。现在购买管家帮礼品卡即可享受买赠优惠，最高可送15000元。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又到了一年之中倒计时的日子，给爱人做一顿晚餐，或为父母策划一次旅行，学着用同样的爱去回馈家人。北京电台携手880奥莱温馨提示，不要错过回馈家人的亲情时刻。 880奥莱年终回馈季开始了，众多名品年终聚会，年底积分清零换礼金，会员可到店或通过880奥莱官方微信号查询积分及兑换。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80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国博27岁男子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 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淑韵黄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来，咱们来说说北京的天气情况吧。这两天实在是冷得够呛哈。 哎， 是不是还是一直是这样的？ 不会一直是这样，但是呢，这种升温的天气啊比较慢。目前来讲呢，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呢，基本上主体已经过去。未来这几天啊，北京呢主要还是受这个冷空气残余势力影响，应该说这个冰冻模式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气温的回升啊比较慢。 嗯， 现在预报未来这两天最高气温呢还是在-1度到-3度，最低气温呢在-10度在-12度。 嗯， 所以说北京这几天特别是在外边游玩的同在外边游玩了，重点还是要注意这个防寒工作。 嗯， 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来讲呢，未来两三天啊，冷空气呢对我国北方的影响基本上结束了。那么开始影响这个冷空气的主体啊，开始影响南方大部分地区。对北方来说呢，虽然冷空气影响基本结束，但气温的回升比较乏力。刚才像咱们说的北京，实际上这个升温很慢。像天津呢，最高气温的预报明天是-3度，后天呢是-2度。大后天是-1度，可见这个温度上升的是很慢的。 嗯， 那么在南方呢，主要体现在降温、大风和雨雪天气上，甚至呢还有可能出现对出行影响很大的这个冻雨。具体来说呢，像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将先后有6到10度的降温。 嗯， 在华中的西南部、华南的北部，还有这个西南地区的北部，主要是在湖北西南部，还有湖南的大部、贵州的大部，还有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广东的北部，包括云南的东部，这些地区啊，气温的降幅呢会有这个10度。伴随着冷空气南下呢，我国华东的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呢会有4到6级的偏北风。那么雨雪天气呢，从我国的西南地区到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啊，这个范围之内呢，基本上都是都有雨雪天气。像降雪呢，主要在重庆的南部啊、湖北的南部啊，还有湖南的大部啊，包括贵州的中东部，还有江西的北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的南部，还有浙江的北部，这些地区啊都是以降雪为主。其中啊，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中到大雪，主要是在湖北的西部。雨夹雪天气呢，也这个主要是在浙江啊，还有这个安徽的南部这些地方呢，雨夹雪天气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贵州还有湖南的部分地区啊，刚才咱们说到还会出现这个冻雨天气。另外呢，在江南的南部，还有华南的中西部和云南的部分地区，这个范围之内啊会有小到中雨，其中这个云南的南部局地呢会有大雨。总的来看吧，未来这几天呢，我国南方地区啊，雨雪天气还有这个冻雨天气，对交通出行还有游玩呢会影响很大。所以说这里啊，也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还是多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主持人，天气情况就这样。 好的，好的，谢谢黄工您的介绍。那等到下周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连线，好吗？再见。 好的，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所不能，你还还大呢，真是。 那你就要盖盖了。 是， 哎，等你 因为说后面四个字啊，无所不能，就要盖盖了。 是， 啊、盖盖之前也把您先拉出来、啊，您放心啊。这个这位朋友的名字我可能我先不说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您想给您的媳妇儿一个惊喜啊，所以就先不念了。他说明天是我和我媳妇儿结婚纪念日了啊， 哎呦， 而且给媳妇儿买的礼物刚刚到，哎呀，时间刚刚好，太开心了，我得和你们分享一下。我估计可能是送的是就是我们周二，就是多宝宝给我们做了一款那个茶罐 啊， 茶叶罐、茶仓。他估计可能是买了要送给媳妇儿的。哎呀，那太好了，到的非常及时。还有一位朋友说，我的罐怎么还没到呢？您别着急，我刚刚把那个解决的方式也告诉您了。如果大家比如说有任何的疑问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客服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也直接能够得到我们机器人的微信，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他聊啊。 客服是客服困难的客服吗？ No 哎，是差，哎，不是 嗯， 客人的客，福气的福， 哎 哎，对，就是一见到客人就特福气啊，这是我们的机器人的服务宗旨啊。所以您可以回复客服有任何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跟茶叶有什么问题了，什么海参有什么问题了，您都可以回复客服来跟这个机器人一起聊啊，他一定会帮您解决的，您放心。来吧，那个接下来呢，我们先把奖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可以继续来抢您的奖品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这个叫做蟠桃会啊，已经开始了，31号结束，线上线下同享9.9元的限时购，详询电话86395714，86395714。 嗯，还有一个奖品是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180元的宠物进口疫苗一针，预防多种宠物传染性疾病以及人畜共患病，让您的宝贝们健康过新年，全北京37家分院均可使用。 对啊，田磊也说了，哎，感觉你怎么像傻子一样在白师牛师傅，好吧，在牛师傅面前，确实是啊，每次我 他还想着那白汤呢，在白师傅， 我一看见牛老师，真的，就是他是颠覆了我所有的一些厨房的理念，真的，原来我一直以为自己做饭还行， 嗯， 做的还不错， 不是你确实做的不错， 不，没有，确实是，就是。自从牛老师来，我比如我跟他说我做牛肉怎么做啊，牛老师说你应该怎么回去一试，果然比我之前做的好吃。 嗯，需要高人点拨一下。 确实是、嗯、我在不断学习嘛，而且这个不是我自己说我比之前做的好了，因为我这一年回家回的次数蛮多的，因为家里有事儿，所以呢我回家就是给大家做饭的时候，大家也都说，哎，你手艺有长进，哎 啊， 比之前做的好吃了。个别有的菜甚至做出了馆子味儿， 哎呦！ 为什么这么说？你说的非常好，我觉得今天我也不客气的跟你说，我刚才给别人写了点包厢的名字 哦， 给别人写了好多包厢的名字。你比如说“上指正”三个字儿，就我选的其中的一个。什么叫“上指正”啊？你看“上指正”这三个字儿，“指”的是不是比“上”字多一数啊？正的、 哦、啊，对，比纸又多一数， 又多一横， 嗯， 是吧？是不是？ 是， 所以叫步步高。 哦， 你呢？说你非常谦虚，说你提高了，是什么意思？叫入什么叫入室登堂啊？什么叫入室登堂啊？ 哦， 明儿你要磕个响的，你知道的还多 啊！赶紧的， 择日不如撞日。 机不可失，失不 了。师傅都开口了， 正好有视频直播，我们就直播这 个 刻响的 流程。会不会有点太草率？要不要放点喜庆的音乐？那个师傅您坐那儿，我就开始吧，好吧？啊，您坐那儿，那个说真的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好吧？ 好 啊，好的，哎，都得嘞。哎呦我的天呀，你看还是得挖坑，我告诉您，真的。哎呦，好，来，接下来咱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啊，嗯、咱们来聊炝锅和煸锅。 你看这个，先纠正你。 好、 嗯，炝锅，北京人这么发声。 炝锅，嗯， 哎，煸锅什么意思？煸锅我们炒菜的家伙事儿，就是工具，煸锅。但一般说煸锅。很少有北京不这么说， 嗯， 不管从哪儿来的，从哪个方向来的北京，在这儿生存下来的，基本上都随了这个炝锅、曲锅， 有炝锅叫炝锅的，叫曲锅的。 曲锅是， 跟这意思一样。 嗯， 哦，还有叫烹锅，烹， 都是一个意思。 意思是一个， 嗯， 意思是一个，但是它在不同的情况下，又有不同的分门别类的意思的解释。 啊， 你比如说你要吃什么炝锅面，其实这炝锅面什么就是热汤面。 嗯。 有的人就叫什么叫炝锅面，为了没好这炝了锅了，北京人老北京做家家户户基本上都得先炝锅，没有弄点白水一煮的。 嗯， 有没有有那是太忙了，时间来不及了，哎，所以呢最后要泼点油，这叫倒炝锅。 嗯， 就是等于倒置了、啊、 哎，倒炝锅最后呢再泼点热油。 嗯， 哎，当然泼的一般它除了打卤这一类的，有的特殊需要的泼点花椒油，它不是什么都泼点花椒油。 有的菜或者说有的一些做法不还专门就是要倒炝锅吗？ 不是专门要倒炝锅，它有的需要。 嗯， 有，比如就咱就炝锅面而言， 明白， 它有的时候要倒炝锅的。 嗯嗯嗯， 哎，因为来不及了。 嗯 啊，时间紧张了，那怎么办呀？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说的配菜这一类。 嗯， 你比如现在冬天有大白菜。 嗯， 哎，我吃什么呀？今天吃热汤面吗？什么都没有，也得来两刀白菜、萝卜丝儿，得煸煸，炝完锅炒着白菜，素的呢嘛，它有这它才香呢。它是这么一个，又呢又煮复合一了，它能吃上面，它有点菜。 嗯。嗯， 它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其实炝锅咱一般都会说什么炝锅面呀、啊、炝锅什么的，在做所有的菜之前，我们在煸炒这个葱姜蒜的时候，是不是都能叫做炝锅？ 对对对，说的真对。 嗯， 没毛病啊，没毛病。 好，那、 哎、 那我 叫炝锅。 我接着再问问您啊，我原来的做法，就拿我来讲啊、嗯、我原来的做法是等热锅凉油，而且呢油温相对高一点的，大概四五成热的时候、 嗯、 我把蒜啊什么姜啊先放姜、 嗯、 再放葱和蒜、 嗯、 当然您依据您的菜和您的口味来定啊、 嗯、 放这些东西，我们就拿这个来做一个指代了，先放姜然后再放葱和蒜。后来呢有的师傅就说你这个时候放啊，其实它的香味完全出不来、 嗯、 它的油温稍微高了点，一下就把那香味给封着了，你其实得稍微的多煸一煸它，把它的香味给煸出来。我现在倒是这么改了，发现还真的是好像味道有所提升，不知道我问牛老师是这样吗？ 这点什么呀？各有各的传授， 嗯， 是吧？各有各的传授，什么概念？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在炝锅或者曲锅或者烹锅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刚才提到村儿， 嗯， 老北京常吃的来什么呀？酱油村儿， 嗯， 啊，又来个肉末酱油村儿。有素的有荤的呀，说做这个村之前得什么呀，要做个酱油村你得先炝锅，那锅得热，油温得高一些，然后您把你要用的主要葱花为主，姜末为辅，迅速的投入进去稍微一爆它就出了香了，这要油温要高一些，爆出香味以后马上就往里边什么注入酱油以后马上得盖上锅盖，它这一捂 味儿就进去了，滋啦 啦在响，在响的过程当中你盖上锅盖这一捂，你看这锅里边有酱油还有葱姜蒜爆发出来香气，呜 啊，拢一块儿了， 对， 哦， 它这出来才能香，这其实也叫烹锅。哎，其实这都是这点技巧。 嗯， 哎，就是这么一点儿，你别看就这么一点儿。现在一说年轻人说叫锅气，什么叫锅气呀、啊？您炒个菜，一会儿搁炉子上了，一会儿拿下来了，一会儿搁上，一会儿拿下来了，就这种折腾还要锅气呀、啊？ 嗯， 啥都没了。 嗯， 哎，这个炝锅很重要的，很重要。哎，像你提的问题，你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 是 啊，我这工艺没搁锅里就粘锅就嘎巴锅，它为什么嘎巴锅？你没好好伺候这个锅，你把锅伺候好了， 所以叫人勤地不懒。 嗯， 锅底听话他又不干不过。 嗯， 就这么点事儿，做哪个都有点窍门，是吧？生活嘛，处处都有窍门。 对，您看就这么盖锅盖和不盖锅盖。 嗯， 因为说句实话，我不知道大家啊，我在家里做，比如说做炝锅面什么的，很就基本上没盖过锅盖。 但是没盖过、嗯、 大家都觉得就最后您比如说倒酱油的时候您会觉得满屋子飘香啊，就是那种感觉，酱油啪一倒上生液特别好，唰，就那种感觉，整个好像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出到了尾声或者刚开场的那时候、 嗯、 所有观众一起鼓掌的那种声音是一样的、 嗯、 哗就出来，然后那香味唰就窜了整个厨房，包括外边，嚯，你做饭真香，哎，得到褒奖了。我说这做饭、 啊、 这做法是对的，但是牛老师告诉咱们了，这个您别光听响，您还得菜好吃，这个时候得赶紧把锅盖盖上，把香味给拢着了， 一个拢住了也省得呛人，你要是你是在屋里闻见的，你就闻着点酱油香味， 嗯， 这个葱姜油混合在一起产生的迸发出来的特殊的芳香气味你闻见了， 是的， 在旁边干活人老这么干受得了吗？ 嗯、 这个东西拿上来还好吃吗？现在我抽烟机给拔走了，咳咳，您没事了。这个东西出了那种厚重的香味还有吗？ 嗯， 它就不是没有了， 是 就欠点 少点了。 哎，这其实这筋劲儿都在这儿呢、 嗯。明白了。 哎，这就是我们说的叫炝锅。 炝锅。 哎， 那煸锅呢？ 它不是煸锅，这可能我不知道出这题目，这选择的题目为什么叫煸锅？ 啊、嗯。 煸锅其实我可以理解，可能这个小煸想咱们、 哦、 我们 煸 个肉啊、 哦嗯、 啊，煸个鱼啊，煸个鸡，等我们要煸它不嘎巴锅，我这么理解可能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啊。 嗯、 哦，那顺着要说煸锅，它是一工具。 嗯， 说我们这菜煸煸， 嗯， 有人这么叫煸锅，有点它有点拗口， 对， 是不是？你跟那工具一样，你说炝锅，跟那个煸锅。是吧？人有叫曲锅的，都有。当然，可能也有的地方叫煸锅啊，煸煸锅。这锅煸煸什么呀？ 咱就不说煸锅了， 啊、 咱把锅给去了，咱就说煸、 啊、煸个再煸炒。 对、 嗯， 其实你比如像来我们刚才说的啊，您炸个酱油村，它是这么着？您来个肉末酱油，你是不是得煸煸啊？把肉末得煸酥煸香，啊，得煸透了。要不着什么呀？你甭管是什么的，猪肉，腥的，你不煸透了，它一定是腥的。你比如他们浩洋他们家陕西的， 嗯， 啊，说我来个臊子面，臊子面这肉丁， 嗯， 不炒香了行吗？说辣椒面搁你就行吗？那也得炒， 是这样， 不见了色儿、嗯、不行，这就是火候。锅里边一和了就出色，生辣子味儿。过火了糊了，依然不成。所以我们这行业什么，火中取宝。 是的。 所以就说什么技术，就是这点筋劲儿，这点功夫。一个是你要认真，二一个有人跟你说，三一个你要勤于实践， 对， 最后还要努力钻研，琢磨出点玩意儿来，琢磨出点道道来。 嗯 嗯。您才能弄碗饭吃。 接下来这个我先这样吧，先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 啊， 然后您再帮我解决一问题啊。水陆两栖鱼说了，说问一下牛老师，我们家要有近十年的一个干银耳啊，还能吃吗？像什么黄花啊、木耳啊、蘑菇啊这些干货，它过了保质期了，您觉得还能吃吗？ 这位朋友这样啊。如果我只说我啊，这些东西干货其实料的时间很长，它只要没有发霉变质，一般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小时候不管什么商货屋子什么什么地儿卖，包括国营的副食店，包括菜市场， 嗯， 过去没有这要求，说什么有保质期，这东西过咸过甜。一般情况下，过去你买块蜜供，好，冬仨月搁外边，它搁仨月它不能吃了，告诉你拿出来棒着呢，是不是啊？ 嗯， 过咸的东西，腌咸菜这过保质期了，你上六必居买咸菜，看那上写着吗？保质期，现在就这么讲究，有没有保质期啊？ 嗯， 啊，过咸的，过甜的， 啊，说买块柿饼， 嗯， 啊，一保质期180天， 嗯， 可以这么标，但是过去一般也不标，它也没问题， 对， 只要你储存得当，就跟这朋友说这干货，那买银耳，是吧？你买了干海参，你买到时间那干黄花，搁了许久，越干货越搁它可能越香，可能10年的银耳也没毛病。你要上那药铺那淘那好银耳老的， 对， 它有还有超过这干什么使，是不是这意思呀？ 对。 所以我说一般情况下啊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不腐败变质发霉这都没毛病。 对 啊，当然了，这个喜欢不喜欢吃由您， 哎，对对对， 啊，但是我说泡发出来没问题， 应该问题， 因为那时候东西那个老的真的过去要搁那么多年的银耳， 嗯 啊，那现在也不好说了，因为那个时候这已经开始了，他就用硫磺熏过了，可能买的时候它就白，现在你买的时候都是熏过的，它不，哎，为了防腐， 嗯， 当然那好也没关系，那个漂洗干净了发完了以后它一样好， 对 啊，银耳没事， 对，这东西就跟茶叶似的，就是现在因为有食品要求嘛，食品安全的一些要求，所以它必须得标注上， 嗯， 保质期是多少多少， 对， 所以我们看很多茶叶其实我们买的礼盒也好，它也有一个所谓的保质期， 嗯， 但其实是你，当然我们都知道啊，依据茶类的不同，它的保质期可能不太一样。所谓的保质期就是喝它的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啊，所以这个您就看，只要没受潮，没有霉点， 嗯， 没有霉斑，应该就问题不大啊，放心。好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吃喝玩乐大搜索。其实我特别想请教牛老师的，就是既然咱说到煸了，咱没有煸锅这么说，咱就说煸，我想请您教教我那个干煸牛肉丝如何？ 没问题， 是不是我老出难题？ 这个不是伸手就得吗？ 真的呀， 嗯，真的。 好的好的好的啊，当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凛冬已至，西半球的橡树林依旧郁郁葱葱，因为温度和湿度更适合橡木生长，所以更高品质的白橡木就产自这里，它们密度紧实，花纹美丽。 橡木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做成家具摆到您的家里，连同建材施工电器灯具窗帘只要999一平米，想要这样的家就打4006068866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亲爱的，给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你看 哟，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对，爸属猪的当然得送猪年生肖酒。 厉害啊，平顶的小金猪金光闪闪，真漂亮。 还有更厉害的呢，还送了一提拉菲集团红酒礼盒呢，咱妈的礼物也有了。 这么漂亮的酒哪儿买的？ 打4008909899订的。 4008909899订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小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满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

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还有我们的， 各位好，我是牛金生。 来，我们嘉宾啊，牛老师又来了。这个有朋友说了，说你这个是说我那道菜啊，干煸牛肉丝，说我假公济私。因为是什么呢？上周有一朋友问说北京哪有好吃的干煸牛肉丝，然后呢，我们就说了一下啊。但是我们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样做的是更好的，哎，更这个正宗一些的。今天正好牛老师来了，我们就把这个问题问问牛老师。而且正好也有朋友问说，干煸牛肉丝也可以啊，还有这个干煸四季豆，啊，这是不是都是差不多的做法呢？ 一 素一素一肉， 不一样， 不一样， 味型也不同，差，但是大同小异。 明白。那您就先说说我这道呗。 啊， 干煸牛肉丝 啊，干煸牛肉丝。刚才说上馆子什么吃，不是没有馆子有，但是馆子基本上都不是煸出来，都是炸出来的，就没工夫。一忙起来，到跟关键时刻了，一忙起来，可能就小厨师他不是懒啊，不是懒。因为煸这个做干煸牛肉丝呢，它比较麻烦， 就是不出菜是吧？ 它耽误工夫， 对， 麻烦。先说你干煸牛肉丝，你得选好肉，不是市块牛肉就行。 要用牛通脊吗？里脊吗？ 不，那个差点。那肉虽然好，但不适合做这个。那这个菜最好呢，我们是和尚头。 和尚头， 哎， 啊， 或者子盖。 哦， 啊，这两块肉比较好啊。然后呢，我们就是开片切丝。这一般切呢，我们讲切丝时候顺切。顺丝切丝，但是牛羊呢，它应该斜切，因为太直了以后它 咬不断， 也能咬断，看牙口， 嗯， 那就是稍微的费点劲， 嗯， 所以就不能化渣。我们这个传统的说，这个菜出来得化渣，才能好吃。说嚼着嚼，哎，化渣了，那才行了。您别这个还有煸的火候非常讲究，您别炒完了跟铁丝似的，啊，嘎嘣脆那不行，哎，既要柔韧，还要筋道。还要耐嚼，还要越嚼越香，哎，因为这个菜呢，过去来讲，我们学徒路上这叫什么？叫鹿菜， 鹿， 哎，就旅行食品 哦， 它特别适合带到路上去吃， 就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蜀道难， 嗯， 是吧？ 嗯， 难于上青天嘛， 是， 哎，所以那个路程，它有时候要出个门啊，它比较那什么，就得带点什么，尤其是坐火车的这个， 嗯。 咱甭说过去，说有了火车以后，你要除了坐火车的，你咣当当咣当当，你得弄个三几天的，是吧？车上干嘛去？喝点小酒，哎，弄个干煸牛肉丝啊，弄个麻辣牛肉啊，弄个虾须牛肉啊，灯日牛肉啊，这一类东西干嘛？路上吃，旅行的，啊，它又是酒菜，哎，所以它叫路菜。这菜它是麻辣味型。刚才有了，刚才我说选精选的牛肉以后，啊，切成丝，这丝要略微粗一点， 大概 我们叫莲子棍儿， 小拇指头吗？ 没有那么粗，您说那叫肉条 哦， 您说那叫肉条， 四分之一小拇指头， 差不多， 嗯， 哎，我们说要莲子棍儿，要切的粗一些，因为什么？这个所谓干煸其实就是脱水， 嗯， 跟那风干脱水是一样的。是吧？这应该是脱水。什么叫脱水啊？给你讲讲。你比如说，你经常吃榨菜，是不是？ 是。 你常吃到的榨菜，都叫盐脱水。真正好的榨菜得风脱水， 跟葡萄干似的。 对了，哎，炒这干煸牛肉丝也一样。有好多人上来先给这血水给攥了，这也是方法。有人直接叫炸了，是吧？但是我们这讲的什么呀？要煸干， 嗯， 什么是煸干啊？哎，您除了准备这牛肉丝以外，准备点配头，叫芹黄，就嫩芹菜心就行， 嗯， 不是真的那芹黄，没有，那是嫩芹菜心，真的芹黄，北京这儿找不着，那是单秧出来的。您就说点嫩芹菜心就成了，要去了筋。佐料呢，用什么呀？你比如说，我们用郫县的豆瓣，这要有。哎，还有什么呀？要用辣椒面。还要用花椒面， 这是佐料。小料呢，葱丝、姜丝、蒜丝。那调料你得准备酱油、黄酒、醋、盐，当然了，愿意搁味精搁点味精，白糖。然后我们讲究一点的呢，就使一点二合油。二合油就是菜籽油加点 香油、 白油。 白油， 哎，如果要这什么呢，你就直接使咱们花生油就行了，啊，直接使花生油。 嗯， 做这个菜的时候，锅上火，锅得烧好，制好了锅以后加上油，加上油以后呢，热了，您就把肉丝下锅，这个要给它煸透了。你刚一下锅以后，炒着炒着它也不扒锅，炒着炒着出水了， 嗯， 这牛肉的血水就出来了。你就继续小火的炒，但是我们就您在家里边肯定您现在都是使不粘锅了，它也不会嘎巴锅啊，但是您炒的过程当中它会逐渐往外漫有血水，甭管它，你就继续炒，炒到什么样为标准，炒到那个搁进那个油变成了水，有水有油混合在一起的液体，继续炒炒炒，牛肉逐渐变色了，油粗就变细了，血水越来越多，你就继续炒，再炒炒炒炒，过这么段时间以后，那油又清亮了，跟您刚下锅的油似的，清了油清亮了。这个时候您下姜丝、豆瓣酱下锅去炒，再炒豆瓣炒出香味来以后，你看这牛肉的颜色怎么样？牛肉的颜色我们出来要正宗的干煸牛肉丝出来，好多人都是棕红色，那不讲究，真正讲究出来的枣红色，那才是功夫了，那叫讲究，将就点的棕红，更将就点的油炸啊，出来以后看这颜色，如果颜色不足到不了达不到这个枣红色，拿点酱油得找找颜色，酱油找完颜色以后，这个时候蒜丝往里一下，就像说到你这炝锅的问题了，出了这个出香，然后下辣椒面再炒，不能炒过火了，又要出颜色，又要出香味，还要扒在肉上，还要出辣味，这个时候就很难了，因为那锅里太干了，火又冲，难免手忙脚乱，尤其是吃铁锅的这个，知道吧，炒的时候它特别干了怎么办，有高汤顺着往锅边上啊，或者是有黄酒顺着往锅帮上一喷，因为太干了成铁丝了， 嗯， 汤多了就软了，所以这酒也行是汤也行，但是一般馆子里边呢什么都有，你看我们的习惯就是加黄酒了，又翻不过来个儿了就， 嗯， 往锅帮上一来黄酒，这一喷锅，那酒的香味瞬间的酒也留下了，跟肉混合在一起，加调料再混合在一起，还有锅帮上粘那些东西，再一翻个就裹在牛肉上了，它就出香了。这时候你继续再炒，这个炒的过程当中就要加盐了，加盐加糖，然后葱丝下去了，这葱丝要粗一点，下葱丝下芹黄，再一炒顺锅帮上一烹醋，这醋烹完了以后马上翻个装盘，撒上花椒面，这就是我们川菜小炒干煸牛肉丝。为什么这么说，它有多层次递增式的调味，没有那么简单， 嗯， 你要学我估计能学会， 嗯， 慢慢来， 是 弄两头牛试试， 嘿，费肉是吧， 我争取一头半搞定。 听我说的挺快，你要炒好了不是不成啊， 明白明白， 我跟你逗着玩呢，没问题，你这么聪明伸手就会， 行明白了，嗯，我大致明白了，中间一直是小火， 不是这个火呢不能太小，您好弄一煤油灯搁这儿，那不得弄得颠得天亮呢， 中小火， 看你跟你家庭里边你就是中火就行了，因为我们馆子里边都我他只得吃饭，他的手得麻利，为什么得麻利脆呀，又得好吃，你看这干煸四季豆那是家庭里边才煸的， 嗯， 您全煸的全黑斑了那上边， 对， 那还怎么买钱呀，那就得热油旺火热油一炸，马上那豆还得用什么豆啊， 得用那个舌豆， 对， 哎，旺火速成，旺火宽油一炸，那豆马上要抽抽了， 对， 熟了，它是翠绿的，然后肉臊子、芽菜等等等等，啊，那是咸，刚才说的干煸牛肉丝那麻辣味儿。您现在外边哪儿都遍地都卖四喜豆了，那都干辣椒的没有，四喜豆人家吃的什么咸鲜味儿， 嗯， 哎，还有干煸鱿鱼丝，那是咸鲜味儿，它不是一个味儿，有麻辣味儿的，有咸鲜味儿，它不一样，都叫干煸，不一样，味型不一样。 你看啊，其实就是您过油，包括像牛肉过油，包括像咱说舌豆过油， 嗯。 它其实也是一个出水的过程啊， 它也是脱水，那水哪去了？油里去了 啊？对啊，但是作为它来讲，它不是也是出了水了吗？我们想 不是，但是我们说那原水是出去了， 嗯， 这个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在煸的过程当中，牛肉的血水是最鲜 啊， 它牛肉的血水是最鲜的，是吧？这个东西它应该让它自己慢慢的消化吸收。逐渐逐渐的，哎，浓缩了以后才是精华的 啊，所以要不叫功夫才呢。 因为我看有的做法的时候，就是说刚开始不是牛肉放进去了吗？它出水了之后，要把它那个水要拿出来，要避掉。 好多人这么做，好像说这个，甚至把连油的血水给倒了，再换上新油，您炒着省事啊，那个味儿它就不会厚重。 对， 那就是为了什么呀？我们不能说人是要偷工减料， 嗯， 那就是为了省事儿。但是我们要过去这个。这哪成啊？那份油你们从你们家拿钱啊，是不是？你给人工地干活，把这倒了，你省事儿了。那份油钱你拿呀、啊，那还有成本核算管着了，是吧？ 嗯。 宝牛说了，听牛老师描述的好有画面感， 谢谢。 牛老师好久不见了。确实非常精彩啊！听牛老师在讲述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一样。都是在想象做的那个整个的过程， 嗯， 回家慢慢练，咱们看谁先学会这道菜啊。张凤琴阿姨大姐说了，牛大厨好啊，请教一下，牛里脊还有您刚刚说的和尚头、紫盖，它的区别是什么呀？三种肉做什么菜比较好呢？ 哦，你比如牛里脊刚才说的，您比如说做用什么呀？这位大姐， 嗯， 您比如您我要做个什么呀？牛里脊您要切丝儿，它切不了。为什么它一头粗一头细打着滚儿？ 对， 筋纹也比较多，它就不适合做丝。但是那一般来说呢，窖里都是外脊，使得我们说通脊那外脊，那个外脊跟里脊一样，它可以切片儿、切丁儿。但是外脊可以切丝儿，里脊就一般就切片儿了。 嗯， 您比如做个包肉啊，包的牛肉，或者您做个蚝油牛肉，啊，做个水煮牛肉用里脊都可以， 嗯， 外脊呢您可以做什么呀？啊，做个鱼香的牛肉丝， 嗯， 啊，秦皇牛肉丝，或者您做个什么我们叫野鸡红，炒个野鸡红牛肉啊，也可以使外脊。做个水煮牛肉啊，我们做个油泼牛肉， 嗯， 那都没问题，使外脊。那和尚头呢，它这块地儿呢瘦肉比较多，而且非常有筋力，所以适合于啊，你比如炒的爆的都适合，那就更适合做牛肉丝。这紫盖它也意思一样，它是磨当那一块叫紫盖， 对， 那一块也非常的细嫩，也适合丝片丁条，都没有问题。 好，和尚头是在哪儿？ 这后臀尖那块，就是说猪的 屁股蛋呢， 屁股蛋的后臀尖啊，猪的肉膘里边那块光乎乎的牛肉，在那皮底下那一块屁股蛋上那一块肉，像和尚的脑袋这光光溜溜，外边有筋膜， 哦， 那叫和尚头。 还不是屁股蛋外边那一块，是里边 那屁股蛋外边那皮和毛，那你拿家里吧，改皮袄了。 是区域 啊， 那 区域啊， 描述得清楚。 哎，得嘞，好的。这个依旧也问了，说牛老师是不是山东出秦皇啊？ 好多地儿，河南就是明他们家乡也，这种芹菜地儿都出。人家是什么呀？单培育这个，那别煎太，跟我们吃的韭黄、蒜黄的道理一样。 嗯，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听的过程当中流口水了， 是吧？ 这样咱们稍微缓一下，进两条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了问题，比如说大迪说了，想请教一下牛老师，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的汁儿怎么调呢？来，我们问问牛老师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呢？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大滴啊，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的汁儿怎么调？牛老师， 哎，其实这两个汁儿呢大同小异。你比如说，我们调这个碗芡的时候，无非就用了几样料：酱油、黄酒、醋、盐、味精、糖而已。当然小料也是葱姜蒜，一个是比如鱼香肉丝用葱姜蒜末，那宫保鸡丁就是葱节、姜片、蒜片，这是小料。然后宫保鸡丁呢，它那个味型是胡辣味型啊，胡辣味型它准备要那个味儿，它要花椒和辣椒，又有麻味和辣味。鱼香肉丝呢用的佐料呢，它是豆瓣和海椒啊，它才成了鱼香味和胡辣味，他们俩区别是在这儿的。然后用的这个调料是一样的，都是酱油、黄酒、醋、盐、味精、糖，就是比重比例不太一样而已。因为这个说也是做也是，就是您看着我做，我给您对好了做，要想达到那个水平也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呢？所谓叫实践出真知，你得多炒。先说这个宫保鸡丁嘛，它是胡辣味型，要出来成菜以后麻辣酸甜咸香。那鱼香肉丝就不是了，要咸甜酸辣四味并重。所以这俩你看，你到外边吃，基本上你要不信你就去小饭馆啊，包括现在大饭馆，你来份宫保鸡丁，你来份鱼香肉丝，我敢告诉你90%一个味儿。 嗯， 尤其更有甚者，现在对懒人欠都给它兑成一盆儿，你不信你两个都点完你吃，它保证除了一个有花生米有辣椒以花椒以外，那个就有点豆瓣酱以外，你得看你吃90%一个味儿的啊。所以说跟我们过去传统的菜截然不同啊。你先让现在年轻要厨师要调这个，他不是不行，他没工夫，他现在吃饭人多嘛，这东西就变成家常菜了。说这是家常菜，咱小菜都瞧不起。 对， 但是我们这个菜呢，要真讲究起来，它是很讲究。你比如我也学鲁菜，那鲁菜的一个盐爆，它非常讲究的。说做干炸丸子，它非常讲究。现在你说哪儿的干炸丸子不搁芝麻呀？我说那食品厂的活，真的干炸丸子能往里边搁芝麻呀？是不是他不讲究了？但是现在呢，对什么？这入乡随俗，张三哥了觉得不错，李四也得追着这，不搁这好像就不正宗了。就跟我们吃那豆酱，如果老北京豆酱拿过来一圈肉皮冻，那能叫豆酱吗？豆酱得窝着吃。现在叫名儿叫豆酱。 嗯，不生气，不生气， 不是生气，就是我们是说什么？咱是讲理 的。对对对对对， 咱不能光叫其名儿，你给东西祸害了。 要不大家都喜欢您来呢？ 不是，我这说什么呀？咱们要讲的是传承， 对， 讲的是这个东西。 是的， 您不能就叫人这名儿祸害这东西，那不成。 嗯嗯、 但是现在 你卖什么都有理，只要有客人就有道理，是吧？你能活着就有道理。但是我们这个东西还要讲，要吃出那个味儿来，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说您要吃个麻豆，那得灰酸咸，你到现在还有就是都给搁糖呢，它要酸了还不成呢。其实那没吃过麻豆的人不知道这麻豆怎么炒的，人炒的麻豆腐你怎么弄啊？ 嗯， 你跟谁较劲去？ 嗯， 你说到那儿我点一麻，我还就要吃这口。 嗯， 得嘞，我到那儿我好吃没好吃的点完了，哎，吃的不错，挺好，吃了麻豆了，得了。人喝那豆汁好，那带乱芡乱棒子面，您过去乱百合粉，是吧？你现在喝这个好，您弄点细的呀。

开门迎礼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储蓄有礼故宫福宝黄金压岁钱，送给小朋友的黄金压岁钱，每年一份，带来满满压岁祝福，现已隆重上市，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聊微信你得用腾讯网卡，看视频你得用腾讯网卡，听音乐你得用腾讯网卡。 超100款腾讯应用免流量畅玩，每月仅需19元，首充50得120，亲情卡互拨全免费。关注网卡助手微信公众号，便捷办理。 银元旦送福利，中信银行大额存单月月息聚会来袭，一次存入50万，连续3年每月可得1741元，日常开销轻松付，安全灵活又省心。详询中信银行营业网点或95558。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呢？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后天的气温依然比较低迷，但是最高的气温仍在冰点以下。天气寒冷干燥，但是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有利于假日出行。户外呢，需要特别的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同时注意勤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北风3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晴，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险，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北部地区的联络线方面，圆明园西路、学院路南向北方向，还有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的南北双方向，安定门外大街的北向南方向，立汤路与定四路的交叉口的4个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商银行携手故宫文化发行2019皇家贺岁礼，恭迎贺岁金大福年，千足金压岁钱可中一克，正面仿康熙御笔亲题福，精美剪纸风格鸿运福珠，反面为中国四大神兽寓意默默守护祈福镇宅，另含一套五福红包，仿康雍乾道家五帝亲笔福，寓意五福护佑，福佑一生。金猪贺岁，五帝献福，工行各网点有售，参与祝福接力活动最高优惠66元。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有不少朋友都说了，哎，今儿的一秒入戏呢啊，别着急，来了啊。来，浩洋问问你啊，这是你新人啊，最近的微博抽奖参加了吗？ 哎呀，你说的是王校长一人10000的抽奖吗？ 走走心 啊！哎，据说113个助娘者只有一个男性，这不是性别歧视吗？ 人家解释了，那是因为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的活跃度不高，可能被当成机器号过滤掉了啊！ 啊，沉默是金，机器真是不懂我 呀！有懂你的呀，建行会懂你 ，APP 懂你啊！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半年度的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额度了。你只要符合条件，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就搞定贷款了。 不可能吧，这么容易，不怕借错人吗？ 不用操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能把你的身份给识别了。 不过说这么半天，你到底能借多少钱啊？ 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00万元，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借款额度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呢。 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哎，再跟你说一声，听说你前阵子换房了是吧？换新房住上了吗？ 哎呦，你就别提了，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正等着明年6月份理财款到期装修呢。 你等什么明年呀？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啊！ 建行装修分期 啊， 利息多少算？怎么算啊？ 免息期内零利息，每个月0.35%的手续费率，最高可以贷100万，最长可以贷60期呢。每万元折合每天的手续费不足1.2元， 划算倒是挺划算。这手续复杂吗？ 啊、你只需要带着身份证原件、房产材料、工作以及收入财力证明，到北京地区的400家建行任意网点就可以直接办理了。 这么厉害，我马上就办。哎，这个联系方式你这儿有吗？ 详情咨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者是关注建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 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好，一看就不懂，没买房，肯定没买房，是不是？哎，接下来问你个有的， 嗯， 你有那个工行的那个牡丹交通卡吗？ 很多人让我办来着。 你没有 啊、 嗯？你有车竟然没有那个？ 对，所以就大家当时说你其实拿 不是，那你的分怎么扣呢？ APP。 哦，真的呀？ 啊， 他妈呀！那你是现在还能这样？就是我没有工银交通卡，我也可以开车是吗？ 是吧？你一说还到这 么、哎、别今天一直播发现一违章是吧？哎，那这样吧、 嗯， 我请来了三位来自咱们工行的朋友， 嗯、 让他来跟你说一说。 行， 你不是正好还没办吗？ 嗯、 这是你们的目标客户啊，这个。来，我们先请出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项目经理冯婷，欢迎婷婷。 大家好，我叫冯婷。 哎，还有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项目经理李飞，欢迎李飞。 我是李飞。 哎，又来了啊！还有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杨帆，欢迎杨帆。 大家好，我是杨帆。 Hello，Hello。哎，像这种没有，你们是不是也很少见呀、啊？ 对，这个 还真的很少见，我身边没有这样的。 是， 嗯。你真是一奇葩，挺好的。 但我也是工行的这个客户啊，不能歧视我。 对，这样吧，咱们反正节目是更多的听众朋友在听啊， 嗯， 想必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这个 对 工银的这个交通卡，牡丹交通卡， 嗯， 这个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在用的时候都是。都是可能不太好的一些记忆啊，就比如说一扣分一去交钱的时候，我发现哎，你去旁边那个机器交钱，拿出了这张卡就开始往里交钱，但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可以玩的地儿啊。来，今天我们请来三位就跟我们聊聊这个牡丹交通卡到底我们能怎么玩，好不好？它是62开头的是吗？ 对，是62开头的。 哦，它这个就是你们的问题是我都没看懂，62开头的牡丹交通卡的卡设是什么？卡设是不是你们专有名词？什么叫卡设呀？我听过人设， 我听过卡座。 这位两位主持人，那个人设加卡座，大概就是卡设的意思了。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是觉得人设这个词比较有意思啊，因为我自己理解也没有百度百科，是觉得大家会对自己有一个， 嗯、 当然这可能是明星那个范围，我们普通人可能还不会经常遇到， 嗯、 但是会对自己有一个外在形象或者是个人性格的一个定位， 就一个定位啊。 对，然后呢，这样我在跟朋友去认识一个朋友，或者是哪怕是这种亲密关系的这个建立的过程中都会非常方便，他会很快的知道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那我们通过这个意思延伸到这个交通卡上面呢， 哦、 我们会觉得啊，那这张交通卡在其实每一张信用卡在 向市场推广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准确的市场定位。那我让我们的用户很清楚的就知道我这张卡的特点是什么， 嗯嗯， 那什么样的人是可以值得拥有这张卡并且可以用它并且一直用它，这是为什么？那这个， 嗯嗯， 这个我觉得有一张卡设的一个概念呢就会很直观， 明白， 那个用户就会了解这个信息。 明白。 对， 比如说浩洋的人设就是帅气奇葩奇葩男，就类似于这样的。那咱们这个交通卡的这个卡设是什么呀？ 我们的这交通卡其实刚才这位主持人说您现在还没有，真的这部分群体还比较少，因为我们自己定位这个交通卡呢确实是在北京市民中持有量应该是最大，然后覆盖面应该是最广的一个信用卡产品了。那其实也不仅仅是在工行，那应该是在同业，那这个用户量确实非常高。然后这张卡的问世的时候呢，确实它承担着我们广大的这个北京市民驾驶员朋友的这个缴罚的职责。 嗯， 所以几乎我们的这个关联记忆就是我产生交警叔叔给我罚分了，那我就要拿出这张卡来交罚。对，大概是这样的。那也顺其自然的，我们就把现在这张交通卡卡设就定位为我们城市交通出行最优惠的第一选择。那这个很简单，很好理解，就是我们在用车的时候，比如说加油，比如说以后我们还有共享汽车，这些用车的环节我们这张交通卡都有优惠。然后未来呢，我们也会在保养啊，汽车保养领域，或者是还有我们的国际驾照翻译等等，这些领域都会给这张交通卡更多的优惠，让持卡人享受到更多的出行的优惠服务。 明白 啊， 因为确实是这样，我们很多的信用卡是随身的，包括现在可能我们随身的都少了，就绑在手机里了，但是交通卡它的位置一直很固定，就基本上是和我们的驾照放在一块儿的，要丢一块儿丢，肯定这张卡也没有了，所以很难大家会想到能用它来干什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一些相对大家比较关心的，究竟用它能来干什么，好不好？谁来说？ 那我 翻翻 说。 对，嗯， 是这样，就是接着刚才这个婷婷的话啊，是刚才咱们也说了，就是交通卡它最开始诞生的这个初衷是为了大家解决这个被咱们市民朋友的交罚的问题。 嗯 啊，也是确实是我们也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发现，大家基本上吧都会把这个卡放到驾照这个内槽里， 还塞底下。 对对对，有的时候它拿出来不好拿。 是是。 但是我们现在想做的呢，想跟大家这个表达的呢，就是其实交通卡它作为信用卡，它的这个本质是信用卡，它透支功能是它的最这个显著的功能，而且现在我们的作为工行的客户来说，都是拥有自己的个人综合积分，也就是说，大家印象中交通卡就是为了交罚，然后这个罚分什么的，可能一开始定位的时候就是600多块钱啊，也够那个时期的那个特定的那个历史时期的这个交罚的水平，但是后来大家的这个消费水平越来越高了，然后我们呢做了这个授信的调整，大家工行的这个是按照个人做个人综合积分，也就是说您在我们行里名下所有的卡都是共同拥有一个额度的，都是在这个额度，所以说您用哪张卡都是可以刷，也就是说既然有的时候客户说我可能出门忘带卡了，或者但是您开车肯定带驾照，那驾照里肯定有个交通卡，那这个时候那交通卡的金融作用，这是我们现在想跟大家表达的，它不光是只有一个交罚的作用，它同时您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能刷卡的情况下都可以用它， 就是它很特殊但其实也很平凡， 对， 就是跟其他的信用卡是一样的， 而且它除了拥有这些基本功这个交通卡的这个交罚功能是它其中的一个跟其他信用卡特别出来的一个功能， 对对对， 而且我们现在为了就是重点抓我们的交通卡，然后会搞一些更多的这个优惠活动在里面，会更多投入，然后呢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先说一下我们在现在的流行的几个活动吧，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说之前我们几期节目也介绍过我们的这个工行的信用卡的 APP 叫工银一生活，那在工银一生活里我们有一个交通卡专区，这个是专门针对交通卡客户做的，针对围绕交通卡权益做的这个板块， 这板块里呢，大家可以到时候去这个尝试一下啊、点进去以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活动呢是一个八八礼包啊、是这样，就是新客户，新的交通卡客户注册公益生活的话，那可以在这个这个板块里支付1元钱，可以换取等价888元的权益礼包 哦。我听见了， 你怎么突然跟活过来了一样？ 我听见了，1块钱换888元的新客户礼包， 就像这样的，就算绝对的新客户了， 绝对的， 对，纯新。 您现在就可以参加一下了， 真新啊！估计你们有没有门槛？像这种这么新的就不算在里面了，真是。好，来具体说一说888这礼包都有什么呀？ 888礼包里啊，就是说它。享受的权益可以达到我们收集了我们在易生活上的17家优质商户，然后呢每一家的商户它都是有自己的展架和自己的这个卖场的，然后在它的这个场景里，我们是它的每一家我们都把它的优惠券放在上面了，所以说共同1元钱换购的这些所有家的这个就是每一个 优惠券 板块的优惠券， 等于一个优惠券大礼包， 对，就是权益优惠券大礼包 啊、 应该跟大家说说最值的那 个、最值的那个，我们也是说最多的， 还是婷婷看得准、啊、来翻翻， 大家关注最多的，其实说白了，是我们放在头一个的唯多美。我们的唯多美券呢，大家可以不是上班啊，或者是下班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您1块钱换一个40块钱的唯多美券，那40块钱在唯多美最少也能买个。 两块蛋糕吧， 对 吧？三块买不了，你看一看就不掏钱，真的是三块买不了。味东美蛋糕得二十左右一块呢， 对，那1块钱买， 啊、哦，那也很值， 这是 几乎跟送的差不多了。 对，这是其中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包括还有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腾讯大王卡。大王卡大家也都有所耳闻，用腾讯的旗下的 APP 都可以免流量。这个您如果在我们易生活上，易生活上申请这个大王卡的话，激活直接送120块钱话费。 嚯、 看视频、打游戏什么的。 对 对对对， 它免流，然后送您这120块钱话费，它的大王卡的月租10几块钱，然后、您120的话，基本上就是小10个月吧。对，就算是相当于白送了， 这个不错，我得办一个，因为 你也没有啊，你也是新客户、啊、 我没有腾的那个，我没有腾的那个，我有骑的那个 啊， 因为腾马上要出是潘粤明演的那个，一个是《盗墓笔记》还是什么来着、 啊、 就其中的一部啊，他马上要出了，所以我还蛮期待的啊。好，不错，还有别的吗？ 再有值一点的就是比如说有唱。我们在这个看电影啊、逛街，现在的这个小年轻们是不是都是娱乐活动非常丰富了？现在大家去 KTV 人少的时候，就是选择自己去游唱了。那在我们这个板块里，直接1块钱、25元游唱的这优惠券直接送。 好，不错。1块钱就能，但是新用户注册， 对 吧？ 对 对对， 这个是仅限新用户， 就是之前我没有注册过咱们那个公银 APP 的， 公银 易生活， 对，公银易生活 APP 新注册牡丹交通卡客户。 那完了，对于我们这样的老用户，有没有什么实惠一点的东西呢？ 老用户，比如说像那个现在也有一个1元购的活动嘛、 啊， 就是专门为交通卡来开辟的， 嗯、 就是专门给他打造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说啊，叫爱奇艺的那个会员 哦， 18天的定制款， 18天的定制款， 对，它就是18天的定制款，这18天我只要你1块钱。 哦， 就比如说我最近我想追这个大江大河，我就专门买一个1块钱的卡，把这个剧给看完。 哦。对，他没有拿独家，这个电视也能看。好，还有别的吗？ 比如说现在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像加油， 嗯， 加油的话就是在那个中圈加油站是享受95折的这个加油优惠，但是也有人说，比如说我这交通卡我很难从这个驾照里拿出来，我不习惯把它拿出来， 嗯、 那我也可以就是直接在易生活上去做这个消费。易生活现在也支持这个加油买单。所以也是享受这个95折的优惠。 它是需要绑定吗？还是我直接用易生活付就可以了？ 绑定，在易生活上绑定交通卡支付。 绑定交通卡支付就可以享受九五折呀、啊？ 对，其实两种方式都可以，我可以直接把交通卡从驾照里拿出来刷卡，也可以绑定一生活来支付、 哦， 就是看大家的消费习惯，这都是为了围绕着大家的这个消费习惯来设计的。 是这样。 对。 那它支持买油卡吗？我用那个直接买油卡。 不定期的可能会推出类似的活动，我们也曾经推出过， 这个、还比较值。对， 我们之前。推出过这个中石油的这个储值卡的活动，这个其实最后我们现在这本来就是九折，最后再买上油卡的话，折合下来是9.3折， 对啊， 是这样。 而且现在反正近期的油价一直往下走，还挺好的， 嗯， 对吧？ 对，之前这个在前段时间大家都了解，那个油价有一段时间突然猛涨， 对。 啊，那这个活动当时我们这个也是特别火的，在这个每周的5-6日三天，也就是大家加油的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吧， 嗯， 然后用牡丹交通卡呢，在这个加油站线下 POS 刷卡， 嗯， 然后享受这个95折，然后最高封顶到20， 嗯， 也就是说最高这个可以给大家优惠20块钱，这。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如果说不方便的时候，那可以用我们的公益生活，只要是在我们板块里点到加油优惠这个板块，任何一个加油站，就是我们合作的任何一个加油站里面，500米范围之内，您就可以进行线上加油。 嗯，好，这个您说了很多很多的优惠，我一会儿咱们再慢慢介绍，因为我看还有啊， 嗯， 咱慢慢介绍。好多朋友也发来了问题，咱先进一条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问一问。 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 缠绵惊险，但说无妨。 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铁杵成针说了，说胖啊，浩洋没有交通卡，只能说明他不是司机，是司机必须得有交通卡呀。这接下来回答问题啊，他确实，我作证，他是司机， 嗯，我是好， 有没有驾照我不知道，好不好？那个新全问了，说交通卡能提额度吗？而且这个地南天也说了，我的工行牡丹交通卡额度就400，然后我申请提额了没成功，我租工资卡也是工行啊，得亏我是好司机啊，警察这个没罚过我，特别好，继续保持啊。关于这个提额度怎么提啊？刚刚我听了帆帆说的，就是按照比如说我有一张工行的信用卡， 嗯， 我这个额度比如说啊5万，咱不说高了，5万，那这个卡不是也享受5万吗？按照帆帆说的是这意思吗？ 对，理论上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客户他的账户有一个综合的授信，就是如果我另外有一张其他的个人信用卡，比如说到5万了，假设我这张交通卡现在还是400块钱，实际上我打9888应该是可以让他给我调到5万的， 是吧？ 对，应该蛮简单的，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银行啊，然后网上银行都可以自助去调这个额。 我估计可能您这卡忽视它有点久了。肯定他现在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已经没问题，您先打电话看一下，不行的话赶紧告诉我们啊，因为时间还不太够。还有那个杨说了，我们交通卡没有透支的功能，为什么呀？有吗？透支功能？ 有透支功能？ 有透支功能？ 有透支功能？ 有透支功能？ 就是一张普通的信用卡。 哦，对， 也有可能，比如说这个客户啊，缴罚把这个钱都给占用了， 可能还是额度低的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是有之前客户对于信用卡当时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大家对透支这个很敏感的，有的时候会忘了这个还，就怕自己忘了还或者怎么样，当时会要求起卡的时候把这个额度设置在1块钱或者是0元，这是当时是可以的，但是他有可能当时起卡的时候他自己调过， 明白 啊， 存在这种情况， 所以其实建议大家把 这个牡丹交通卡拿出来， 拿出来。 您最好还是跟咱们那个工银易生活给绑定了，绑定了之后呢，您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信用卡就 OK 了，因为它也有信用卡所有的功能， 而且我们现在都支持自动还款。 哦， 完全自动还款，完全解决您后顾之忧，它到期到点了，它自动就扣了。 明白，明白。 或者呢，也可以绑在这个微信上面去进行支付嘛。大家现在很习惯这种支付方式，绑在微信上支付也可以累计正常的个人综合积分。 嗯嗯。 然后我们现在的积分兑换活动也特别的丰富，比如说可以换航空里程啊，然后每周还有一个爆款，可以直接以五折的这个价格去换。我记得我之前还换过一个那个戴森的吸尘器，半价换的。 那你花了不少呀，闺女。可以啊。好，来来来，咱们继续。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大家几乎都有的啊，反正司机朋友应该人手有一张。今天也是见到有没有的了。这个没有的没关系，我建议您可以办一张，因为交通作为一个司机来讲，可能交通是你生活中蛮大的一块，不管是您的支出也好，还是您的花费也好，就拿加油来讲，您是不是得经常加油？其实用我们的这个工银的交通卡，牡丹交通卡，它其实有优惠，优惠还力度蛮大的，95折哎，同志们，这个我觉得很好啊。如果您赶紧申请下来买一个油卡、啊、真的这就相当于是赚到了，对吧？ 是是是。 还有什么别的优惠吗？我们可以享受的。 也就是说，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在易生活的我们这个交通，我们的交通卡板块吧。在这个以后呢，我们要建成一个以我们持卡人这个车主身份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车主频道。 嗯。 但是如果车主频道建成了以后，我们将集成交罚、养车、这个代驾。还有这个洗车一系列的关于用车的一条龙服务，这样的话，到时候可能我们在使用这个易生活的时候，所有录入的我们关于这个持卡人交通信息，然后比如说客户有这个交罚了，有罚款了，自己不知道，那我们这时候会主动提醒，然后会自动给他关联还款，关联交罚， 真好， 对。这一系列活动我们将在这个以后的日子里 面 上线， 明白， 大家期待一下， 因为马上要跨年了，肯定有很多活动是正在调整期， 对对， 建议大家您可以这样吧，第一步先下一个工银易生活的 APP， 是 APP 哈 APP 下完了之后呢，您先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一些活动和未来肯定有的一些活动，在那上面其实都有呈现，您没事就打开看一看，千万不要错过就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只能聊到这儿，改天咱们再接着聊，如果有什么新的特别大的动作也可以私信给我们啊。这个新用户记得照顾好吧。好，谢谢三位，谢谢谢 谢， 非常感谢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依然是直播，明天再见喽， 再见。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工银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赫赫京都千百年，钟灵毓秀翠龙渊，千年文明古都北京，传承悠久民俗文化。北京电台听见经典，携手潘家园与您一起共同见证老北京新文化。潘家园感恩有您26周年答谢会将于本月22至31日隆重开启，逛线上线下潘家园，享9.9元限时购，满减赠送抽奖大酬宾，详询请登录潘家园网。 3天老房变新家，20平客餐厅8800，8530566，快装就找1号新家。 招商雍和府160万尊享大型成熟配套，奢侈生态人居，百年招商央企巨献，8512-8888。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180号。 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未来3天，华北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温过程，预计将达到橙色预警级别。